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转眼过了元旦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早，一月底就又要过农历新年了。余威本来希望在12月底之前能够签下浦发集团的合同，这样在他出道 ICE 的头一个季度里就能抱到个金蛋，足以让总部的 Peter 等人对他更加器重和信赖了。没想到项目不像他预期的那么顺利，一直拖过了年。他自己觉得非常气恼，尤其是 Peter 已经明显地流露出了不满。Peter 原本指望浦发这个大合同能够扭转他的亚太区不尽如人意的业绩呢。可是随着春节的临近，余威的心情又好了起来。他想开了，把浦发留到新的一年里来签，对他其实是一件更好的事情。如果去年年底签了，去年的业绩虽然很不错，可今年的指标就会立刻水涨船高。余威可不想立足未稳就让自己面临太艰巨的任务。另外，过早地签了浦发，人们难免觉得他是捡了红军留下的便宜，一桩大大的功劳无形之中就会被打了折扣。所以余威觉得现在这样挺好，把浦发留到新的一年，留到他余威执掌 ICE 的第一个全年。晚上刚过六点，余威就把小丁招呼过来，让他把自己送到了离亚运村不远的一家大酒店。今天是范宇宙做东，请余威和浦发的柳副总聚聚。余威特意向小丁吩咐不用在这里等他，他完事之后会自己打车回家。酒店三层有一家很气派的粤菜馆，余威被领位小姐引到一个包间，已经看见范宇宙迎了上来。两人说笑着坐下，没多久柳副总也到了，大家又是一通谈笑风生的寒暄。柳副总屁股刚放到椅子上就问， 怎么就咱们仨？对了，怎么苏珊小姐没来啊？ 范宇宙陪着笑说， 哎，是我和于总讲的，我说今天咱们吃完饭啊还有些活动，苏珊小姐在啊就不好办了啊。 刘副总当然明白范宇宙所说的活动指的是什么，就用手指指点着范宇宙笑了笑。余威在一旁说， 是啊，老范有安排，咱们只好客随主便嘛。 范宇宙笑着说， 余总有眼光啊，发现了苏珍小姐这么能干的人才啊。 余威摆着手说， 嗨，我只是发现了苏珍的价值，让她把潜力发挥了出来，而咱们刘总啊才是真正懂得欣赏苏珍的人呢，是不是刘总啊？ 范宇宙事先订好的菜都摆上来了，三个人便觥筹交错地忙了起来。正在边吃边聊，范宇宙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向柳副总欠了欠身就跑出去接电话。柳副总嘟囔了一句， 什么要紧事儿，连吃饭都顾不上还要跑出去接。 余威顾不上理这些，他趁着范宇宙不在旁边忙说， 事情已经办好了，您女儿在英国的学费就不用操心了，您让她专心学习，争取明年考上牛津、剑桥什么的。 柳副总一边夹着菜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， 哎呀， 其实真没有这个必要，我就是送他出去学一年英语，没打算让他在那儿念大学，他妈放不下心。 余威没有再接着柳副总的话说，而是直截了当地问， 估计过年前浦发定不下来吧。 柳副总仍旧不看余威，而是端详着盘子里的菜说， 哎呀，估计够呛啊，金总还没表态呢。其实当初他真是没打算太多介入这个项目，就是想让我来定的。可是上次听了威希尔的介绍，他就变得对这个项目来了兴趣了。他上个礼拜啊，又和我私下聊了聊，想做我的工作，我还是那个态度。金总肯定是倾向他们威希尔的，但我感觉他只是对他们有些好感，但没什么特别的考虑。我想拖一拖他呀，就不会坚持了。好感能当饭吃吗？咱们还是前一阵的思路，静观其变。 余威接了一句，哦，那就春节以后再说吧。 柳副总却说，明天上午又是这个月的例会了，金总估计还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，看吧，也许他明天就不再坚持了呢。 余威刚要说什么，一个服务员忽然推开门进来了。范宇宙正站在门外不远的地方，对着手机嚷着。冷不防他的一句话已经从门口飘了进来。 你要是安排不好，坏了事，小心我撕了你。 范宇宙立刻注意到门开了，便马上转过身，一边露出笑脸，一边挂断电话走了回来。余威和柳副总虽然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也都没有在意。时间已经过了9点，这顿饭已经吃了将近3个小时了。再好的朋友也有聊累了的时候，何况这三位谁又真正把谁当朋友呢？ 柳副总剔着牙，一句话不说，只顾养着神儿。余威笑着看了看范宇宙，范宇宙便从自己的西装内兜里拿出了2张房卡，一张塞进了柳副总的手里，一张递给余威。柳副总睁开眼问了一句， 嗯，这是？ 范宇宙笑着对柳副总说， 时间还早呢，着急回家干嘛呀，上去休息休息吧，好不？ 他又转头对余威说， 你们两个房间不挨着，我专门让他们开的是不在同一层的，省得咱们几个人好像集体活动似的太扎眼。 柳副总直接把房卡放进兜里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余威和范宇宙也就跟着离开桌子。余威笑着拍了拍范宇宙的肩膀说， 哎，老范啊，今天的又是从哪儿请来的人才啊？ 范宇宙刚说了一句，他们说是学生，就被柳副总打断了。柳副总瞥了一眼余威说， 老余，你怎么一点神秘感都不要啊？ 余威忙陪着笑说， 哦，我又错了，那您就亲自试探吧。 说完，三个人已经都笑了起来。范宇宙在前面领着，三个人来到3楼的电梯间，守在电梯口的领位小姐替他们按了向下的按钮。余威刚要伸手过去改按向上的按钮，被范宇宙用眼神制止住了。等进了电梯，余威便问， 刚才干嘛不直接上去啊？ 范宇宙笑呵呵地说， 嘿，那小姐就守着电梯呢，咱们停在几层她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觉得别扭。 电梯停在1楼大堂，范宇宙领着他俩又进了另一部电梯，接着先后按了2个楼层的按钮。电梯第一次停下来， 余威冲范宇宙和柳副总晃了晃手里的房卡，笑着说： 老范啊，你照顾刘总吧，我先去了啊。完事儿以后啊，咱们在大堂里再聚。 柳副总挥了挥手说：不用了吧，就在这儿分手吧，等一下呀就不再聚了。明天要是有进展，我给你电话。 余威便没说什么，出了电梯，回身冲柳副总笑着招手，直到电梯门关上。范宇宙和柳副总接着坐电梯又上了几层，然后出电梯走到一间客房门口。柳副总掏出房卡，范宇宙忙接过来开了门。门口墙上插卡取电的槽里已经插了一张房卡了，廊灯、卫生间的灯都大亮着，显然房间里已经有了人。范宇宙把门关上，拉着柳副总往里面走了几步，就看见客房的大床上靠着床沿坐着个女孩，一身很平常的穿着，一套羽绒服搭在床旁边的沙发上。窗帘已经严严地拉上，只开了一个床头灯，还被女孩把亮度调得很暗。电视开着，房间里显得昏暗，又有些暧昧。刚才在看电视的女孩一看他们进来，连忙站了起来。范宇宙正好打开了镜子上的灯，房间里顿时亮了起来。柳副总的眼睛也一下子亮了，直到现在他才看清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苗条漂亮的女孩。柳副总眼里瞬间闪过的亮光没有逃过范宇宙的眼睛。范宇宙笑着说： 嘿嘿，怎么样，那你们二位就聊聊吧，我就不在这儿掺和了啊。 说完就往门口走。柳副总也跟到门口，对范宇宙小声说：你别管我了，完事以后我打给你电话。范宇宙特意对柳副总叮嘱着： 您别关手机啊，有什么事儿啊，我可以给您拿手机。 拉开门又补了一句： 对了，也别调成静音或是震动啊啊。 柳副总又是点头又是摆手。等范宇宙的后脚跟刚走出房间，就急不可耐地在他身后关上了门。范宇宙站在门外，嘴里不出声地骂了一句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准确地记下了时间，然后沿着走廊向电梯间走去。范宇宙下到大堂，走到一扇写着员工通道的门前，推开门走了进去，找到消防楼梯，往上走到两层之间的拐角站住了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才过了三分钟。他有些紧张，更有些不耐烦，便不顾身上的西装，一屁股坐在了楼梯上。又过了两分钟，范宇宙咬了咬嘴唇，掏出了手机，拨了柳副总的手机号码。手机的铃声已经响了三下，柳副总还没接，范宇宙觉得更加烦躁，心想肯定是已经洗上鸳鸯浴了。范宇宙倔强地等着，让铃声一直响。终于，手机接通了，传来柳副总烦躁的声音： 怎么了？ 范宇宙果然听见了莲蓬头哗哗喷水的声音。范宇宙立刻用急促的音调说： 我是老范呢，出事了，听说一帮便衣刚进大堂要上电梯了，肯定是来查房的，您赶紧走啊。 范宇宙紧接着说： 您别管老于，我这就给他打。 他还没说完，柳副总已经啪的一声挂了电话。范宇宙暗笑，自己的小心真是多余，居然还担心柳副总会通知余威，看来这柳副总才顾不上那么多呢。范宇宙从楼梯上站起来，沿着原路走回大堂，缩在一个拐角后面等着。很快他就看见柳副总脚步匆匆，却又故作镇定地走出电梯，穿过大堂，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走了。 范宇宙又看了眼手表，才过了两分多钟。范宇宙的心里更加紧张了，他紧贴着墙站着，拨通了一个手机号码，压低嗓音说：“ 小妈，安排好了吧？小心我撕你啊！” 手机里传来小马的声音：“ 大哥，安排好了，他们就在外面的车里呢。” 范宇宙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，他又看了眼手表，然后对手机说：“ 好，事儿成了大半了。小马，你听好啊，再过五分钟，你给车里那几个打电话，让他们上去。余威就是再能磨蹭，也已经该干上了。记住房号，1405。” 最后狠狠地问了一句：“ 听见没有？” 小马利索地说：“ 放心，大哥。” 范宇宙把手机揣进西服兜里，从拐角里走出来，站在离总台不远的地方，魂不守舍地翻着赠阅栏里面的杂志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眼角瞥见三个穿着皮夹克的人推着酒店的旋转门进了大堂，大步冲向了电梯间。范宇宙忙看了一眼手表，正好过了五分钟多一点。他扔下手里的杂志，快步走到了酒店门外，停在不远处的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迅速开了过来。范宇宙拉开门钻了进去，小马也不等他发话，就立刻加油走了。范宇宙长舒了几口气，等自己的心跳恢复了正常，他才说话：“ 哎，这仨片警办事靠谱吧？” 小马笑着说：“ 您放心，大哥，一听说是抓卖淫嫖娼的，都特踊跃。” 范宇宙忙说：“ 可别闹大发了啊。” 小马便说：“您不是说就吓唬一下吗？这对他们呀是小菜儿，他们知道分寸。”范宇宙就不再说话了，又掏出手机拨了柳副总的号码。柳副总的手机通了，从杂音能听得出应该还在出租车上，但柳副总并不说话。范宇宙心想，这柳副总还真小心啊。他便说：“ 是我呀，我这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说话您听着就行了。我打听了，是他们这家酒店的人啊，前几天把公安局给惹了，警察这是专门找他们酒店的麻烦来了，不是冲着咱们，您放心啊。” 柳副总还是一声不吭。范宇宙就接着说：“ 我还没来得及通知那谁呢，就是一起吃饭的那个，哟，他可能没走成，我也不敢给他打手机。您接完这个电话就把手机关了，回家也把家里的电话给拔了吧。你一定不能接他的电话呀，谁知道他旁边是不是正站着警察呢？” 柳副总仍然没反应。范宇宙又叮嘱了一句：“ 您放心啊，不是冲着咱们来的，您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，该怎么着还怎么着。” 范宇宙说完了，注意听着手机那边的动静，又像是刚才一样，啪的一声，柳副总已经挂了手机。范宇宙立刻又拨回去，听到一个女人冷冰冰的声音：“您拨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”范宇宙这才放心地笑了。小马在旁边注意到范宇宙的脸色好了起来，就问：“ 大哥，这次您出气了吧？” 范宇宙鼻子哼了一声说：“ 我哪有闲工夫找他出气，我这全是为了普发那个标，老这么僵着得拖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我看这下子，应该能定了。” 柳副总回到家里，真按照范宇宙的叮嘱，立刻把几个房间里的电话线都拔了下来。老婆觉得奇怪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柳副总嘟囔着说：“是这几天有人追着他，让他帮忙办事儿，他不想在家里还被他们骚扰到，干脆拔了电话清静。”老婆提了一句说：“要是女儿从英国打来电话接不到怎么办？” 刘副总没好气地回答， 他可以打你的手机吗？ 老婆便不再吱声了。刘副总一夜没睡，他一直在想，余威到底出事没有啊？听范宇宙的意思，看来是出事了。只是余威一个人出事了，还是酒店里也有其他人卷进去了？起码自己和范宇宙都平安无事吗？没准儿真是只有余威出了事。如果真像范宇宙说的那样，这警察不是专门冲他们来的，那事情倒是简单了，无非是虚惊一场，只可惜坏了他和那个女孩的好事。可是那么大的酒店，怎么警察就会那么容易地找到余威的房间，而他和范宇宙却都能侥幸躲过去呢？如果警察真是要通过找酒店客人的麻烦来找酒店麻烦的话，警察肯定得不到酒店的积极协助，也查看不到监控录像什么的。怎么余威就会那么倒霉地被抓住了呢？刘副总想着想着，身上都出汗了，他感觉余威是让人给盯上了。会是什么人呢？范宇宙？不会吧，他们之间哪会有这种过节呀？生意人当然免不了互相算计，但总还是狼狈为奸的时候多嘛。刘副总怎么想也想不出范宇宙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好处。如果真是有人盯上了余威，是会就此罢手呢，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？刘副总觉得脖子后面冒凉气儿了，如果有人还想继续对余威下手，自己可得和余威离得越远越好。如果这件事真是余威的对头干的，自己要是仍然和余威绑得这么紧，他刘副总不就把余威的对头也变成了他自己的对头了吗？刘副总接着想，是越想越不敢想，越不敢想却又放不下。余威会不会把他刘副总范宇宙也给抖了出来呢？按说不会，余威又不是共产党的干部，他不会有党委纪委找他麻烦。要只是个人的事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用不着检举揭发别人来立功赎罪。反而是如果又牵出其他人其他的事，性质可就变了。从个体变成团伙，从丑事变成案件了。可是余威的丑事会不会传出去呢？很可能啊。那就更得赶紧和余威划清界限，人言可畏呀。刘副总想到了第二天要开的会，想到了他在软件项目上的表态，看来他要变一变，应该重新表一次态了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浦发集团的柳副总回到家里，仍然心有余悸。他想到了第二天要开的会，想到了他在软件项目上的表态，看来他要变一变，应该重新表一次态了。柳副总正似睡非睡，老婆的手机响了。在英国的女儿像平常一样在临睡前给她妈妈打来了电话。柳副总睁眼看了看，北京的天已经亮了。对了，女儿的学费怎么办呢？虽然那只是他和余威之间的一个托词，一个名目而已，可女儿的学费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柳副总转念一想，这有什么可操心的呀？换掉余威，还有其他的公司顶上来吗？即使这个项目不行，以后还有别的项目吗？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，就像余威那句话说的一样，女儿的学费应该不用我操心的。余威也是一夜没睡，当三个人冲进他的房间的时候，他真被吓傻了。等他被架着下到大堂，又被塞进一辆切诺基里，他的双腿都是软的。余威坐在后座，被两个人夹着，脑子才开始恢复了运转。车一开动，他注意到周围没有其他车是和他们一起的，便觉得有些奇怪，怎么没把那女孩也一块带走啊？好像不是什么大规模行动，倒像是这几个人专门冲着我来的。范宇宙和柳副总呢？余威扫了一眼酒店门前停着的一排车，但还没来得及看清，切诺基已经开到了街上。余威觉得刚才瞥见了几辆像是奥迪 A6 停在门口，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范宇宙的那辆。车上的几个人一直没说话，脸色都显得很轻松。车开了不远，就停在了一座小楼的门口。这时候余威的腿脚已经又可以听他使唤了，他便自己下了车，跟着人家进了小楼。余威看见了楼门口挂着的牌子，他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一个派出所。四个人走进一间值班室，其中一个人随手指着一把椅子冲余威努了努嘴，余威便很听话地走过去坐下，心里面稍微安定了一些，因为他印象中警察都是让坏人蹲着的，自己居然可以有坐着的待遇。另一个人一路上手里一直拿着余威的手包还有手机，这时候也把手包和手机往一张桌子上一扔，便端起一个不锈钢的水杯走到旁边沏茶去了。第三个人就是刚才开车的那个，他走到远处一个角落里，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，只说了一句，行了，没事了，就挂断了。余威心跳得像打鼓一样，忽然感觉自己口干舌燥，又想喝水又想抽烟，可是都不敢开口提出来，只好忍着。那三个人谁都不理他，各自收拾停当，就围坐在电视机前面， 一边胡乱换台，一边聊着什么。余威的脑子里紧张地想着自己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，自己应该如何回答。他的手包里名片、身份证一应俱全，手机上号码簿也是一目了然。所以余威知道关于他是谁这个问题还是如实回答的好。刚想到这儿，余威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余威一动也不敢动，看着那几个警察。其中一个走过去把桌上响着的手机拿起来，并没有接听，只是由着铃声一直响着。然后看着来电显示的信息说： 林德苏，怎么这么怪的名字呀？ 他说完这句话，铃声也停了。那个警察刚把手机放回桌上，没想到手机又响了起来。这次是收到了个短信。他就又把手机拿在手里，按了个键，开始大声念着： 你在哪里？做什么呢？怎么不理我？我想你了。 接着又说： 哦，还是这个林达苏。 他斜着眼看着余威说： 哎，我说，这位是你的情吧？你也真够忙的了，好好反省反省吧。啊， 余威估计现在差不多十点了，知道琳达不会再打电话或发短信过来，因为这是他和琳达约好的。十点以后，琳达不可以主动找余威，只能余威找他。不然，万一接起电话或是打开短信的是余威的老婆呢？余威现在啊，他顾不上想琳达的事儿了，他忙着冲那个警察点着头，开始反省自己。余威觉得他们一定会问他：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上这儿来吗？ 余威从电影电视上看到的都是这样。他开始盘算着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想着想着，余威不禁心里苦笑了一下。他可以老实回答他干了什么，但是他实在无法回答他干了谁，因为他对那个女孩一无所知。余威犹豫了半天，还没想好自己应不应该承认嫖娼，因为他连那个女孩是不是娼都不清楚。他有一点想明白了，就是他不能把范宇宙和柳副总说出来。可是那个女孩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余威本想说他和那个女孩是偷情，他和那个女孩是一见钟情，可是按说应该先见再钟情，再来酒店开房。可他余威和那个女孩的第一次见怎么会已经是在酒店里的客房呢？余威担心不说出范宇宙就说不清那个女孩的来历，他更担心说出范宇宙这事儿就闹大了。余威最愁的就是这一点，同时他还是奇怪这些警察为什么没把那个女孩一起带来，难道他们对那个女孩是谁不感兴趣？余威一直这么紧张地想着，感觉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了。忽然看电视的那三个人里面有个人冲他这边嚷了一句： 哎，叫你呢。 余威浑身哆嗦了一下，低着头可怜巴巴地说了一句： 我错了，我交罚款。 余威原本预备着迎接对方的大声呵斥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阵笑声。那个人笑累了才又说： 我说，你会打拖拉机吗？三缺一，你过来凑一手。 余威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扭过头抬起眼皮看过去，看见那三个人已经离开电视，围坐在一个 破旧的茶几旁边，冲他喊话的人两只手里各拿着一副扑克牌。余威这才相信了自己的耳朵，他的屁股从椅子上抬起来，哈着腰走了过去。那个人用脚把茶几旁边的一把椅子往前勾了勾，余威便知道那是自己的位子了。余威坐下来，先堆起笑容朝自己的对家点了点头，又朝两边的人笑了笑，然后勤快地洗着牌，开始轮流抓牌了。余威的心慢慢地放了下来，他觉得这次应该不算什么大事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开始集中精力地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：这是谁干的呢？这个重要的问题具有相当高的难度。第一步推理很简单，这个害他的人应该是和他有仇的人。可是再往下推理就举步维艰了。余威相信和他有仇的人应该不少，商场上、职场上、情场上，哪能没有发生过节的呢？可是余威他实在理不出个头绪，都有哪些人和他有仇。余威这个人呢，既想不起都有什么人曾经帮过他，也记不清有什么人曾经被他坑过。余威记得清清楚楚的只有坑过他的人。余威发现这样杂乱无章的想效率太低了，便改变策略，从自己认识的人里面一个一个的筛。他想到了范宇宙，觉得应该不会是他。难道是因为上次和智集团不买 UNIX 机器的事？按道理不会呀，和智可能最后还是不得不买几台 UNIX 机器的呀。那就还会是他范宇宙的生意吗？只不过是生意来得晚了一些，小了一些，但也说不定。如果范宇宙和我一样都是睚眦必报的人呢？得留神查一查。余威还想到了自己的老婆，会是他吗？看这几个警察没有再为难他的意思，不想把事情搞大而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，似乎害他的人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。从这个动机来看，倒有些像是他老婆的作为了。刚才那个警察不是也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吗？说这话的立场呀，也的确像他老婆的立场。可是余威很怀疑他老婆的能力，他老婆应该没这些本事。余威脑子里都在想这些，手上的牌出得有多臭就可想而知了。他的临时搭档不时大声地指责甚至谩骂，三番五次地把余威的思绪拉回到牌桌上来。可是余威的表现没有一丝的好转，最后他的对家忍无可忍，把牌啪的一声摔在茶几上。余威被吓醒了，旁边的两个人笑着解劝着。也不知道后来过了多久，余威一直陪着他们三个打拖拉机。再后来，派出所里有人走动，一早来上班的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来了。余威偷偷瞥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，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。昨晚上开车的那个人站起来，把余威的手包和手机拿过来扔在他的怀里，对他说：走吧，别在这赖着了。余威喜出望外，忙站起来牵着身子，心想：谁想在这儿赖着了？那个人又朝余威说：哎，我说你的那些烂事儿啊，你老婆都懒得管，我们更懒得管了，走吧。余威走出派出所，早晨的阳光刺得他两眼都睁不开。他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对司机说了说他家的地址， 就拿出手机开始拨号。先打了柳副总的手机，关机，再打柳副总家里，没人接。于飞紧张了，难道柳副总也被抓了？不可能啊，酒店和派出所都只有他一个人呢。难道柳副总被带到别的派出所去了？于威马上又打范宇宙的手机，关机，再打范宇宙家里，没人接。于威更慌了，他拼命让已经疲惫不堪的大脑继续运转，但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于是于威只好宽慰自己，他们可能都正在上班的路上。余威查看着手机，看见了琳达昨晚打来的那个未接电话和那条短信，但是余威现在没心思搭理他。余威坚持着回到了家，老婆不在，已经上班去了。余威看见房间里各处摆着的老婆的照片，好像都正在对自己奇怪地笑着。他又想起了那个警察最后说的那句话，你老婆都懒得管。他怎么知道我老婆懒得管啊？余威觉得那句话意味深长。嗯，看来老婆的嫌疑是越来越大了。难道他真有这么大本事？难道兔子急了真会咬人？余威硬撑着不让自己躺下，挺到了八点半，站着给柳副总的办公室打了电话。占线。余威放心了，柳副总已经像平常一样开始工作了。余威又给范宇宙的几个办公地点中的一个打了电话，一个女孩接起来说范先生今天不在这边，她刚才来电话说她今天在那边。余威完全放心了，他也懒得再给那边打电话找范宇宙。他想，看来昨晚人家两个都平安无事，只有我自个儿倒了霉。这次的恶心事儿啊，只能暂且埋在心里，慢慢查访吧。余威立刻被疲倦彻底淹没了，他倒在床上不到一分钟就沉沉睡去。他根本就没想起来柳副总昨晚提到的那句话，今天上午浦发集团又有一次总经理例会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的红军接到了韩香打来的电话。韩香第一句话就说，哎，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呀？红军笑着说，嗨，当然是先听好的呀，如果先听坏的，万一被吓死了，这好消息都还没听到，那也太可惜了啊。韩香也笑了，好吧，那就先说好的。红军说，嗯，我听着呢。韩香停了一会儿才一字一顿地说，哎，红军，你们中标了。红军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虽然他天天都盼着浦发有好消息传来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这样毫无预兆的喜从天降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听。